望着我，用直觉，别用视觉，让伪装法子般笑破。看我的秘密愿望，或是你怠慢你，或是我在做戏。若是你不要敷衍我，你会看出很多惊喜。从来独心最易，为何未可发现我每句心对话跟说话未会一致。若说未动色假正经真心意， 你更困忧更是混乱。 男孩有万万个，谁人会明了我？或是我做揭穿得太多？ 怕这两字包不到火， 从来独心最易，为何未可发现我每句心对话跟说话未会一致？You want me be your baby, I'll be direct and tell you yes or no. I might be so please out of my soul. Nothing about fake girl. Come on now and rip my mind forever. Be your sweet angel.